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23集，藏红花。大理寺的天牢里，庞飞坐在软榻上，身边坐着来陪他的赵真。 皇上，您别总往臣妾这儿跑，小人看见了又该在背后乱说了。 庞飞怕赵真被人诋毁，毕竟他这几天真的是几乎天天来。庞飞心里虽然开心，但自家夫君乃是一朝天子。赵真干笑了两声，伸手捏了捏庞飞的下巴。 被说成是昏君又怎样，不怕，反正现在也没人拿朕当皇帝。 庞飞知道赵真生气，城门外驻扎了两方人马，谁都不把他个皇帝放在眼里，也都是因为赵真平日为人宽厚纵容的那群臣子一个个嚣张跋扈，可回过头又想想赵真干嘛吃这哑巴亏，也都是因为牵扯到庞家。这时赵真身边的陈公公进来低声回禀： 皇上，常统领将城门关了，门口两家对上呢。 五娘该不会是？ 娘娘莫担心，展大人他们都在呢，欧阳将军和邹良将军的人马只在城外几里地了，马上就到。南宫说影卫们背着九王爷的刀也到了。 哦，估计九叔很快也到了。 庞飞轻轻抚了抚赵真的胸口，这事情可为难死他这个做皇帝的了，有心使不上力，管了吧人家说他昏君帮媳妇害忠良，不管吧人家说他这皇帝形同虚设，谁都不把他放在眼里。庞飞想想也有些气大，就觉得腹中有些不舒服。 哎，你这是操的什么心，小心动了胎气。 赵真说着赶紧请太医，庞飞就觉得越来越痛，心里也害怕，可别真是动了胎气，毕竟才三个多月。赵真见庞飞脸色苍白，他脸也白了。 怎么样，娘娘真的动了胎气了？ 这时城楼上包岩身边的小包喜突然一弯腰。 怎么了？ 肚子痛，啊，疼死我了，疼死了。 你吃坏了什么闹肚子了？ 不知道呀，我中午不是跟你吃了一样的。 你没事吧？ 小四子伸手过去抓住包岩的手腕子诊脉。 我吃了什么了？ 我就多吃了点糖葫芦。 糖葫芦？ 包喜刚才吃了一串，包岩给他的吃了半串，还有半串没舍得扔，拿纸包裹着呢，就拿出来给小四子。小四子拿到鼻子底下闻了闻，眨着眼。 哇，怎么这糖串一股藏红花味道啊？ 藏红花？ 没事的，这要打胎用的，没怀孕没事，疼一会儿就好了。 糟糕了，这糖葫芦是庞飞给的。 御孕妇误服的话有解救办法吗？ 要是吃的不多的话有的。 小四子还没明白过来，白玉堂一提他，示意展昭处理这里的事儿，他带小四子去就行。展昭点头，一脸的忧心。白玉堂带着小四子火速赶到药铺，小四子只是买了些药丸，说这个就够了。等白玉堂带着小四子赶到大理寺天牢的时候，就见庞飞已经躺在赵真怀里，疼得满头大汗了。 一群太医急得团团转，正研究庞飞怎么会动着胎气，一看小四子递上来的药丸，太医愣了愣。 娘娘吃了藏红花。 几个丫头面面相觑，谁敢给皇妃吃藏红花啊？白玉堂拿出刚才的糖葫芦给太医看，太医一闻脸刷白。 娘娘吃了多少？ 不多，就吃了几颗。 太医赶紧让庞飞将小四子带来的药丸服下，另外赶紧开安胎的药。片刻之后，庞飞终于是安静了下来，不过也是疼得够呛，全身无力。太医诊了诊脉，看着脸都青了的赵祯：“ 皇上，无事了。若是再来晚一刻，估计娘娘和龙胎都有危险。” 赵祯看了看那半串糖葫芦，又看了看一旁桌上的几串。庞飞有孕之后就喜欢吃酸酸甜甜的东西，糖葫芦是御膳房特地给他做的小吃，竟然有人往里头下药还是打胎的药，这是何等的歹毒。赵祯看了看南宫，南宫也没等他说话，估计赵祯这会儿气得都说不上话来了，点了点头：“ 臣这就去查。” 说完南宫转身出去了，临走不忘对白玉堂点点头，白玉堂见没事了就转身要走。赵祯叫住他，跟他道谢：“ 多谢白少侠。”“ 其实也算是天意，这一胎必定有后福。” 赵祯想了想，也是，若不是庞飞给包岩吃糖葫芦，而包岩自己不想吃，包喜吃多了还留下了半串，这会儿谁都想不到庞飞被人下了打胎的药，又这么巧小四子在这儿呢。的确，虽然不幸，但也是鸿福齐天了。赵祯心情倒是莫名好了，只是他怎么也不放心把庞飞留在天牢了。“ 那就接回宫里去啊。” 白玉堂微微一挑眉，像是自言自语，抱起要跟着去看热闹的小四子出门，留下一句话：“ 这会儿可是有理由撒气了。” 赵祯眉间微动，是这么个理。白玉堂出了门，就见对门牢笼边庞玉抓着牢门盯着对面牢房，脸比庞飞的还白呢。见人出来赶紧问：“ 我姐没事吧？” 白玉堂暗暗点头，庞玉和庞飞也算姐弟情深，不过是个被宠坏了的纨绔弟子而已，本质不坏。“ 不用担心。” 白玉堂留下这句话，抱着小四子赶回去了。到了城楼上，楼下已经打起来了。“ 怎么样？” 展昭一颗心悬在半空，见白玉堂回来赶紧问。白玉堂表示已经无妨，展昭才放下心。“ 谁这么狠毒，给庞飞下毒？”“ 不止狠毒，还有门路，这都能下毒，绝对不简单了，真是歹毒。”“ 少爷，我肚子还疼着呢。” 包喜撅个嘴，小四子对他招着手，给他塞了颗药丸到嘴里。 “哦。” 白玉堂见楼下擂鼓声响，两边两员大将打得热闹，就看向展昭：“ 这是唱戏啊？”“ 方武在打呢，功夫和人性格一样，又虎又猛，力气不小，还挺厉害。” 展昭指了指呼延大夫人的阵营那位银盔银甲的将军：“ 那是呼延拓，呼延夫人的侄子，算是呼延家第几代传人了吧，看着功夫也不错，势均力敌。” 两方面打得刀来枪往的，屋顶上的百姓看得直喊好，那架势跟看大戏差不多。这时一旁的楼梯口走上来了一个儒雅的中年男子：“ 哎呀，真是不像话，八王爷。” 八王爷摆了摆手，拱手对包岩道谢：“ 小公子立了大功了，我代我皇侄多谢你，还有包喜小公子。” 包喜脸通红，他就一小书童，竟然让八王爷叫了一声小公子。 包衍睁大眼睛瞧着八王爷。 好气派，好儒雅，好风度翩翩，好…… 想着想着，包衍直晃脑袋。八王爷看着有趣儿， 老八的儿子挺逗啊，真白啊。还有，多亏了你。 八王爷也不忘把小四子抱起来，然后也向白玉堂道谢。客气了几句，八王爷看楼下。 打从盘古开天地，估计也没有这种荒唐事。皇上是有多为难，这在城门口就打了起来，还有没有王法？ 不用着急，王爷，劝架的来了。 展昭指了指不远处，众人抬头往远处望，就见远处官道上黑压压一大片，骑兵精神抖擞，都是一身黑色号衣，身背弓箭，腰配长刀，骑着黑马，黑马头上还戴着个黑铁打造的面罩，是赵家军的先锋营。为首两人跑在最前边，那匹特别高大的黄骠马身上骑的就是欧阳绍征，一身淡金色的盔甲，扛着根冰铁棍，鲜红鲜红的一颗脑袋分外耀眼，他身后是一身软甲的邹良。林业火直撇嘴， 哼，哑巴来了， 你还挺记仇啊， 咽不下这口气。 在队伍的最后还有一小支人马，大概十几个人，是赵普的影卫，最中间的子影背着一口大刀，是赵普的新亭侯。萧良蹲在细细一根围栏上，打着凉棚，跟个小猴子似的往远处张望。 我师父呢？我师父穿的一身黑甲，尼玛帅得惨绝人寰， 不准说脏话。 话没说完，林业火照着萧良屁股蛋子就是一脚，萧良一脚被林业火从城楼上踹了下去。长蓝虎和八王爷等人都一惊，想着这么小个小孩可别摔死了。可往城楼下一看，还没看明白，眼前黑影一闪，嗖一声，萧良自己蹦得上来了，那轻功纵到城楼上面好几丈。天尊和阴侯微微挑眉赞叹，这孩子天分太高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